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21集。50个人挨挨挤挤坐了三桌，筷子忽伸忽缩，温苑坐在外婆腿上给外婆展示自己的新宝贝，用小木刀和小木剑对打给外婆看，老人家笑得没牙的嘴都打开了。魏无羡和那位四叔交流他们喝过的酒，热火朝天，最终一致认定姑苏名酿天子笑为无可争议的绝品。温情绕着圈子给几个长辈和他们的下属倒果子酒，没倒两轮就空了。魏无羡道：怎么就没了？我还没喝多少呢。温情道：还有几瓶，存着慢慢喝，今天你就别喝了。 这怎么行？正所谓使我徒有身后名，不如及时一杯酒。 不要说了，满上，谢谢。 今日特殊，温情便给魏无羡满上了，说道： 下不为例，我真觉得你得戒酒，喝得太凶了。 魏无羡道：这里又不是云深不知处，戒什么酒啊？提到云深不知处，温情看了魏无羡一眼，状似漫不经心的道： 忘了问你，你还从没往乱葬岗上带过人，今天怎么回事啊？ 魏无羡道：你说蓝湛路上碰到的。 碰到的？怎么碰到的？又是偶遇？ 是啊。 好巧啊，我记得之前你们在云梦也偶遇过。 不稀奇，云梦和夷陵都经常有别家修士出没的。 刚才我听你都是直接喊他名字，胆子很大嘛。 他不也是直接喊我名字？这没什么，小时候叫惯的，我们都不在意。 哦，你们两个关系不是很差吗？听起来像是水火不容，见面就打。 你听人瞎传，以前关系是不怎么样，射日之争的时候的确火气大，打过几次，可后来也没传得那么差，还行吧。 温情不再说话，盘子里的菜很快一扫而光。有人敲了敲碗嚷道：阿宁啊，再去炒几个菜来呗。哎，炒多点，弄个盆来装。 哪来的盆给你装菜啊？都是用来洗脸的。 温宁不用吃东西，一直守在棚子边，闻言迟钝的道： 哦，好。 魏无羡见有机会一展身手，忙道：且住，我来，我来，我来。温情不信道：你还会做饭？魏无羡挑眉： 那是自然，本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看我的，都等着。 众人纷纷拍掌表示期待。然而当魏无羡一脸邪魅的把两个盘子端上桌之后，温情看了一眼说道： 你以后给我离厨房有多远滚多远。 魏无羡辩解道：你吃嘛，不能光看样子的，吃了就知道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 吃个屁，没看见阿苑吃了哭成什么样子了吗？浪费食材，都别伸筷子，不用给他这个面子。 不过三天，几乎所有世家的人都知道了一个可怕的消息：叛逃江家在夷陵另立山头的那个魏无羡，练出了到目前为止最高阶的凶师，行动迅速，力大无穷，无所畏惧，出手狠辣，而且心智完好，神智清醒，在夜猎之中所向披靡。众人大是惊恐，不得安宁喽。魏无羡一定会大规模炼制这种凶尸，妄图开宗立派，与众家争雄。而这许许多多的年轻修士也一定会被魏无羡这种投机取巧的邪道所吸引，纷纷投奔。正统的玄门百家未来堪忧，前途一片黑暗。然而实际上，炼尸成功之后，魏无羡感受到的最大用途就是从此运货上山， 都有了一个任劳任怨的苦力。以前魏无羡最多运一箱货物，而现在温宁一个人可以拖一车货物，顺便加个在车上敲着腿无所事事的魏无羡。但根本没有人相信这一点。业烈里出了几场风头之后，竟然有不少人真的慕名而来，希望能投奔老祖，成为他旗下的弟子。原本冷清寥落的荒山野岭竟忽然门庭若市，魏无羡设在山脚下巡逻的凶尸都不会主动攻击，顶多只是把人掀飞出去再龇牙咆哮，无人受伤，唯独在乱葬岗下的人竟越来越多。有一次魏无羡远远地看到一条无上邪尊夷陵老祖的长旗，喷了一地的果子酒，实在受不了，下山去毫不客气地把孝敬他老人家的贡品都笑纳了，从此改从另一条山道上下进出。这一天魏无羡正带着苦力在夷陵城中的一处采购，忽然前方巷口闪现一道熟悉的身影。魏无羡目光一凝，不动声色地跟了上去，随着那道身影，二人闪到了一间小小的院落，一进门院子便被关上了，一个冷冷的声音传来，出去。江城站在他们身后，门是他关的，这句话是对温宁说的。江城这个人十分记仇，对岐山温氏的恨意无限蔓延至上下，再加上温情和温宁姐弟救治期间他都是昏迷状态，根本不能和魏无羡感同身受，因此对温宁从不客气，上次更是能下狠手。温宁一见是江城，立刻低头退了出去。院子里站着一个女子，戴着垂纱斗笠，身披黑色斗篷。魏无羡的喉咙哽了哽，说道， 师姐。 听到脚步声，这女子转身取下了头上的斗笠，斗篷也解下来了，斗篷之下竟是一身大红的喜服。江燕离穿着这身端庄的喜服，脸上湿着明艳的粉黛，添了几分颜色。魏无羡朝江燕离走近两步，说道， 师姐，你这是？ 江城道，这是什么？你以为要嫁给你啊？魏无羡道，你给我闭嘴。江燕离张开手臂给魏无羡看看，面色微红，说道， 阿羡，我马上要成亲了，过来给你看看。 魏无羡的眼眶热了，他在江燕离礼成那日不能到场，看不到亲人穿喜服的模样了，所以江城和江燕离就特地悄悄赶到夷陵这边来，引他进院子，给他一个人看看成亲那天姐姐会是什么样子。半晌魏无羡才笑道， 我知道，我听说了。 江城道，你听谁说的？ 你管我。 江燕离不好意思地道， 不过只有我一个人看不到新郎了。 魏无羡做不屑状，我可不想看什么新郎。他绕着江燕离走了两圈，赞道， 好看。 江城道，姐，我说了吧，是真好看。江燕离一向颇有自知之明，认真地道， 你们说了没用，你们说的不能当真。 江城无奈道，你又不信我又不信他，是不是非要那个谁说好看你才信呢？闻言江燕离的脸更红了，红到了白白的耳垂，连胭脂的粉色也盖不住，忙转移话题道， 阿羡，来取个字。 魏无羡道，取什么字？江城道，还没出生的外甥的字。礼还没成，这便想着要给未来的外甥取字了。魏无羡却不觉有意，半点也不客气，想了想就道， 好， 兰陵金氏下一辈是如字辈的。 叫金如兰吧。 江艳离道，好啊。 江澄却道，不好，听起来像金如兰，兰家的兰。兰陵金氏和云梦江氏的后人为什么要如兰呢？ 魏无羡道， 兰家也没什么不好啊。 兰是花中君子，兰家是人中君子，好字。 江澄道，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是让我娶不是让你娶，你挑个什么劲儿？ 江艳离忙道，好啦，你知道阿澄就是这个样子的吗？让你取字这个建议还是阿澄给我的呢，都不要闹了啊，我给你们带了汤，等一等。 江艳离进屋去拿罐子，魏无羡和江澄对视一眼。 须臾，江艳离出来分给两人一人一只碗，又进屋去拿出了第三只小碗，走到门外对温宁道，不好意思，只有小碗了，这个给你。 温宁原本低头站着守门，见状受宠若惊的又结巴起来了， 啊，还有我的份儿。 江澄不满道，怎么还有他的？ 江艳离道，反正我带了那么多，见者有份儿。 温宁讷讷的道， 谢谢江姑娘，谢谢。 温宁捧着那只给他盛得满满的小碗，不好意思开口说谢谢，但是他吃不了，给他是浪费，死人是不会吃东西的。 江艳离却注意到了温宁的为难，问了几句，站在门外和温宁聊起来了。魏无羡和江澄则站在院子里，江澄举了举碗道，敬夷陵老祖。 听到这个名号，魏无羡又想起了那条迎风招展甚为霸气的长旗，满脑子都是无上邪尊夷陵老祖那八个金光璀璨的大字，说道，闭嘴。 喝了一口，江澄道，上次的伤怎么样？ 魏无羡道，早好了。 几天好的呀？ 不到七天，我跟你说过的，有温情在，不在话下。不过，你他妈还真捅啊！ 江澄吃了一块藕，说道：“是你先让他打碎我手臂的，你七天，我手臂掉了一个多月。” 魏无羡嘿嘿然道：“ 嘿嘿，不狠点怎么像啊？反正是左手，不妨碍你写字，伤筋动骨100天，掉3个月也不嫌多。” 门外隐隐传来温宁磕磕巴巴的答话，沉默一阵，江澄道，你今后就这样了，有没有什么打算呢？ 魏无羡道，暂时没有，那群人都不敢下山，我下山别人也不敢惹我，只要我不主动招惹是非就行了。 不主动？哼，魏无羡，你信不信，就算你不招惹是非，是非也会招惹上你。要救一个人往往束手无策，可要害一个人又何止有千百种法子呀？ 一粒降十会，管他千百种法子，谁来我弄死谁。 你从来就不听我任何一点意见，该有一日你要知道我说的才是对的。 江澄说完，一口气喝干剩下的汤，站起来说道，威风，了不起，不愧是夷陵老祖。 魏无羡吐出一块骨头道，你还有完没完？ 临别之际，江澄道，不要送了，被别人看到就糟了。 魏无羡点了点头，他明白江家姐弟来此不易，若是被其他人看到了，那他们之前做出来给别人看的戏就全白费了。 魏无羡道，我们先走。 出了巷子，还是魏无羡行走在前，温宁默默尾随其后。 忽然魏无羡回头道，你还捧着那碗汤干什么呀？ 温宁不舍道，啊，带回去我喝不了，但是可以给别人喝。 哼，随便你吧，端好别洒了。 魏无羡回过头，心知今后怕是又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他以前熟悉的那些人了。但是 他现在不也是正要去见熟悉的人们吗？ 兰陵城最大的灵宝阁内，琳琅满目、错落有致的多宝阁之间，陈列着无数上品灵玉、优质兵器，无数修士正在其间挑选、细致对比、考虑价格，有空的便来闲谈几句。一名人道：“ 贤都，最近好像几大家族一直在吵这个事儿，吵定了吗？”“ 哼，有什么好吵的？总不可能一直一盘散沙、群龙无首。设一位都灵百家的先手，我以为完全不错呀。”“ 不太好吧？万一再来个岐山温氏， 哎，这怎么能一样呢？仙都是由众家推举的，不一样不一样。”“ 哼，说是推举，大家心里清楚，来来去去还不就那几位争，轮得到别人吗？”“ 哎，赤峰尊反对得很厉害吧？枪回金光扇的暗示明示多少次了，我看还有的磨呢。而且仙都的位置只能做一个人，万一真通过了，该由谁来做？我看呐，还能再吵几年。”“ 哼，反正都是上头那几位要操心的，不关咱们的事，咱们这样的小虾米也管不了。” 一人调转话题道：“ 哎，上个月云深不知处藏书阁落成观礼，在座诸位谁去了？在下去了，站在那里一看，竟然建得和原来一模一样，实属不易呀。”“ 是啊，不容易啊，那么大一座仙府，百年仙境，哪里是一时半会儿能重建起来的呀？”“ 哎，说起来最近喜事还真多呀。”“ 哦，你说金子轩儿子的七日礼？一堆花花绿绿的玩意儿，那小孩什么都瞧不中，哭得能把窦炎厅掀翻，偏偏看到他爹的岁华就一个劲儿的笑，把他爹娘乐的，都说呀，今后肯定是个了不起的大剑仙。” 不远处，一名白衣人正取了一枚坠玉穗子，在手中细细端详，闻声笑了笑。一名女修的声音传来：“ 小金夫人真好命，这是前世放弃了飞升才修来的好福气吧？” 她的女伴则道：“ 看来果然还是千好万好不如胎头的好，人嘛，明明也就那样。” 那白衣人微微皱眉，好在那微酸的碎语立即被其他的大嗓门盖过。“ 兰陵金氏不愧是兰陵金氏，一个才出生没几天的小婴儿都这么大排场。”“ 嘿，你也不看看小婴儿他爹娘都是谁，能马虎吗？别说小金夫人的夫君不肯马虎，排场稍微小一点，他婆婆他弟弟哪个肯呢？待到过两天的满月礼时啊，只怕会更铺张呢。”“ 说起来，你们知不知道，据说这场满月礼请了一个人。”“ 谁呀？”“ 魏无羡。” 灵宝阁内沉寂一瞬。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